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最近一次加班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你最近啊超长的一次加班是什么时候？是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不说今天啊聊的主题，要说一个最近一个媒体对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个调查，有 50.7% 的受访者说所在的企业有加班的文化，鼓励员工加班。还有人说有的时候是1周5天都加班，而且还没有加班费啊。说到加班呢，是很多人心头的痛。当然也有很多的老板认为，如果一个公司都不加班的话啊，这公司还有什么冲劲儿，还有什么前途啊，天天放你们大假，那我们这公司喝西北风去啊。关于加班其实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如果我们既给公司挣了钱，挣了大钱，公司老板也很开心，为什么不能够按时按点的回家？为什么不能够减少我们的加班时间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有很多方法呀，比如说多放点假啊，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啊，比如说多发点钱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比如说公司增加点福利啊，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场所的设置。但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企业的信息化的提升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别的不说吧，就以前咱们说这个政府部门要办个事儿，这个部门盖个章，那个部门盖个章，回头还得跑几趟。后来呢相关的这个高层非常的重视啊，宁愿让机器多跑腿，不要让群众多跑腿啊，一次呢办出门跑一次，把这事儿就办成了。你看现在我们的很多方面的生活都很便利了哈，但是够了吗？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想在这方面哈闯一闯，搏一把。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博雅创智的创始人刘鑫。刘鑫你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刘鑫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不加班。 没错没错。 所以他一直在做什么呢？就是帮助企业和政府啊提供这种信息化的咨询服务，和进行这种信息化的这种落地的服务哈。 没错。 简单的来说吧啊，就是怎么来提高我们的信息化，简单的来说啊，怎么让我们不加班。 简单的来说，就是企业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信息化的系统啊，我们通过让机器来代替人的行为，代替人的操作，减少我们人的工作量，然后提升效率，提升企业绩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也是我们尤其是现在社会上基本上中大型企业都在使用的一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升企业绩效。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开源节流，让企业获得利益，让大家也都获得一个成就感。 其实一家企业啊，这内部的沟通有很多，包括他们还要和外部的沟通啊。 没错。 我感觉就是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社交软件， 嗯， 最早的什么 QQ 啊，嗯，后来的 MSN 呐，啊，飞信呐，啊，微信啊， 对， 好像是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吧？ 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嗯， 但是他们只是从沟通这一个维度上去做的， 嗯， 而我们现在做的，尤其是偏向于大数据的应用， 嗯， 能够有效的帮助企业能够迅速决策，能够帮助企业节省人力资源， 嗯， 那么这是大部分企业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能举几个例子来说说企业在这个信息化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问题？ 啊，没问题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尤其是大型企业啊，它内部的这个信息化，当它内部信息化比较弱的时候，那么很多需要人来完成的事情，举个例子， 嗯， 啊，我们其中有一个这么一个企业，它呢大概有20到30个人的这么一个业务人员， 嗯， 每天他做的工作呢就是从全世界的各个网站上面去摘抄，去查询大宗商品交易的信息，包括比如说啊玉米的交易信息，小麦的交易信息等等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信息，他最终能得到一个股票或者期货的这么一个指导，能够得到一个到底我们这个业务应该怎么做，应该买还是应该卖，类似于这种事情。他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的物力的这么一个时间和成 本。他有二十个人专门就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相关的公司网站上去看交易量。 对 啊，然后把这些交易量再 copy 下来， 没错，再 copy 下来，然后呢再做 Excel 啊， 嗯，而且还遇到什么问题呢？当他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他个人的一个结论，就比如说我认为这个天气不好会影响小麦的生长， 嗯， 但是另外一个人认为天气不好可能不会影响小麦的生长，就类似于这种事情，就很多很多的数据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他没有用信息化的手段管理这个数据，没有用大数据的平台管理这个数据。 嗯，那他们这么做了多长时间了？ 应该说做了超过10年以上了。 就都是这么做的？ 一直是这么做的。 啊， 哦，嗯， 那他们加不加班啊？ 他们经常加班。 啊，你有跟他们聊过？ 啊，对啊，他们经常加班，而且 到什么时候？ 他们一般可以说他们基本上一天8个小时，有超过7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找数据。 嗯， 都是在花人力物力去找数据， 嗯， 还要花钱去找数据， 嗯，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说通过一个信息化的手段能够有效的节省他们这个过程。 嗯，那怎么节省，怎么来找到这些数据呢？ 对，我们通过我们做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全世界的数据挖掘机。 嗯， 我们通过这个全世界的数据挖掘机，将所有的这些啊1000多个点位的这么一个数据量啊，1000多个点位可能数据量更加的庞大了，啊，我们有效的能够迅速的把它挖掘下来，将这些举个例子啊，非常混乱的数据，比如说啊，2017年猪肉的产量是500吨啊，就是简单的例子啊，简单的例子，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非结构化的数据，那么我们挖掘下来之后呢，会给它结构化，变成啊属性式的，比如说第一个属性叫名称猪肉，第二个属性叫量级500吨，把它结构化，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工具，然后把他们的业务自动转化为一个报表啊，转化为报表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未来这个猪肉的产量的涨跌情况了，完全把人力的成本，人力的时间都给它节省掉了。 您刚才说就是第一步是机器自动去搜寻， 没错， 第二步呢就是要整合， 整合，整合这些数据， 因为你搜集到的数据是不同的地方统计的， 没错， 那最终还要汇总到某一类上面，比如说刚才说的大豆也好，猪肉也好，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汇总到某一类之后呢，因为这些品类之间它也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我们的业务人员会进行这些关系的处理，那么这些处理的过程也会流到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当中， 嗯， 这样的话将来它产生的报表就非常有专业性和决策性， 嗯， 是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报表。 哦，那原来他们那些工作人员啊，到各个网站上去看是吧， 嗯， 看到的这些数据是一些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是文字啊，图片啊，还是什么 PDF 啊？ 非常多，既有文字又有图片，然后还有 Excel、PDF、TST 等等， 都会有， 都会有啊，非常的非结构化。那么我们的平台就能够让它结构化，帮助它直接挖掘下来。 因为还有这个各种语言吧？嗯， 没错，没错，没错，各种语言， 嗯， 有英语的、阿拉伯语的等等等等， 哦。那这个机器得多智能呢？ 没有问题。现在大数据平台发展是非常智能的， 嗯、 这种技术已经不是最高精尖的技术了。 嗯， 没有任何问题。 好，所以刚才你说的二十个人啊，每天要加班到晚上八点的话， 嗯， 如果用机器的话，这一天的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一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 对，他早上起来来到公司，打开电脑，然后看到的就是那个报表。 我觉得对于这二十个人来说，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是担忧呢？是不是可以解雇十九个人了？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他们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他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的资源的浪费。 老板高兴， 老板也高兴，其实员工也高兴。 嗯、 那么员工为什么说他也担忧？他担忧被 fire 掉，被开除掉。 嗯、是， 实际上他可以用他的知识和技能做更加深入的事情，机器目前达不到的事情，比如说精准的决策。同样一个报表，那么老板说通过这个报表，我认为会涨。那么一个员工说我认为会跌，那到底是涨还是跌呢？那实际上还是经验所致、经验所致。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用来去研究业务， 嗯， 研究这个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现在他们这个工作时间呢？ 现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已经非常的可以说加班很少了。 好，就还得要加。刚才说了，加班有的时候是一个文化啊，不是说事儿少就不加班哈。 是是是。 但是可能工作量会比原来要少 一点， 是吧？ 少很多。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新的业务， 嗯， 啊，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啊， 嗯，这就是企业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企业的绩效提升。 那你还回访过这家公司吗？ 当然，我们这个项目是长期的项目， 嗯， 我们一直有这个深层次的沟通。 那你去见到这些员工的时候，二十个员工的时候啊，哈、嗯，发现他们的脸色、气质啊、体重有变化吗？ 当然有变化。其中有一个员工说：“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做锻炼了，然后用来去做跑步。”然后她原来就还是蛮胖的一个女孩，现在也非常非常瘦 啊， 非常漂亮。 所以我说什么来着？就是说，如果企业它能够啊提高内部的这种信息化的办公效率的话，或者工作效率的话，确实是一件多赢的事情哈。 没错， 不管是员工的心态还是身体。但是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哈，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某些企可能需要，因为它需要到外面去获取很大的数据哈。 没错没错。 但可能还有一些企业，它是内部的这种流程啊， 嗯， 或者是它内部的这种组织结构哈，导致了效率比较低。 没错。 哎，这一块你们有什么样的？ 我们也没错，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数据平台，通过一些甚至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 嗯， 去分析你现有企业内部的数据。当你企业内部的数据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人工智能的模型。不知道大家听说没听说过这个机器的学习， 嗯， 啊，机器的自学习。我们通过建立完模型之后，让机器自我去学习你这个企业内部的运转规律，然后让机器来告诉你你未来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下一步，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给这家企业以及其他的我们的客户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的分析。 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创办了一个公司啊，打比方， 嗯， 我们现在公司的问题就是说呢，有一个副总啊，他经常不怎么签批下面递上来的文件， 嗯， 啊， 嗯。 那么他不签，下面的工作就不好开展，全等着。 没错， 也不好意思老催他。 对， 哎啊，就这么一个问题。 嗯， 你说用这个信息化解决啊，还是我跟他说两句？啊，王总啊，好些事儿还得麻烦你多费费心呐。啊，你觉得应该用人文的问题解决，还是应该用啊信息化智能的问题解决？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两个方向一起来解决。 嗯， 但是信息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给他建立了信息化的手段之后，这个王总必须用手机在一定时间之内签批，如果不签批，首先算他一个工作失误。 嗯， 到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你会发现王总有了 N 多的这个工作失误记录，对他个人的职业发展肯定是不利的。第二点，如果他不签批，那么我们手机不停的给他弹额的信息，对吧？这个给他响，手机响也好，给他发这个邮件也好，让他去提醒他，因为有的时候他也许只是工作忙没有看到，那么我们就不停的提醒他，用信息化的手段去提醒他，通过微信提醒他，通过这个邮箱提醒他，等等等等各种手段 啊。我也想到一个啊，就提醒三回还没有动静呢，就直接提醒到老总那儿了。 没问题啊，我们现在有的项目是这么做的。 好，我员工应该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这个其实就是说，谈到就是你们要跟很多企业的顶层或者说高层沟通。 对， 因为 只有高层才有这样的意愿的话，这样的一个东西才能够顺利的开展下去。 没错没错，是这样。所以说企业信息化怎么才能给企业带来最终的绩效提升呢？一定是自上而下的。 嗯 啊，一定是我们的公司的高管层，那么他也愿意尝试这种新型的信息化的手段，那么他底下员工才能享受到这种信息化的福利。嗯、 是。我们今天职场帮团哈特别策划哈，请到的嘉宾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聊的呢就是怎么让大家哈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件事儿啊，大家提升效率，那他们的这种创业公司的前景才会更大。 没错。 说到啊由上至下去提升企业的这个信息化，在这儿呢，我看我们今天的嘉宾曾经还在这个问题上走过一个弯路啊。本来觉得搞定了领导就没有问题了啊，有一个客户是吧，哎，这个领导非常重视，说你们来吧，跟我们合作吧啊，后来这事儿给黄了，看来搞定一个领导还不行。来说说你们走过的一个弯路，也给大家一些提示。 我觉得咱们不能用搞定领导这种形容词来说，这样比较这个宽泛。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 就说这个是有一家企业的这个高级的领导， 嗯， 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平台，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的流程非常的复杂，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需要审批的环节非常多。 是， 那么你们先做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做，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案例，嗯，而且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价值。 嗯， 然后我们做了大概有半年吧，半年到八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这个领导突然间辞职了，然后这个项目 还做不做呀？ 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推进了，因为我们没有签合同。所以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我也是奉劝大家，虽然说我们在商务上我们非常的希望能获得这些大的案例，好的案例，但是我们对于自身的这种就是公司内部的这些经营的话还是要注意的， 嗯， 不能说一味的， 嗯，一味的怎么样， 就说一味的去这个迎合啊现在这些领导的需求，或者说一味的没有签合同我们就放开马就去干，这样的话非常不好。 就是说商业归商业，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你们公司创办多长时间发生的？ 应该是我们公司创办的前三个月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了， 啊， 我们就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是大家都 focus， 就是在聚焦在这个项目上。 嗯， 结果呢，就是最终对我们公司的影响非常大。嗯， 这三个月没收入。 对对对，不止三个月，六个月，从第三个月开始， 啊， 整个六个月我们基本上没有收入， 嗯， 就大家一直在上面去做。 那后面这个项目还能在后续的领导的关怀下推进吗？ 现在是又重新启动了， 嗯， 非常高兴的一点是， 那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些研发呀、设计啊，还并没有白费， 并没有完全白费吧， 嗯， 并没有完全白费。 但是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段， 对， 算是打水漂了， 打水漂了，对我们 产生利润， 我们可能叫沉没成本了，嗯，沉没成本了。 还好现在捞上来一点， 捞上来一点，对对对，这很多初创企业都有这种问题嘛， 嗯嗯，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哈，这个创业思想会也是请到了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来分享他们自己的创业的想法以及他们认为可行的商业模式，当然最最重要的也会请到他们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成败得失。那接着我们来谈我们的今天嘉宾他们所做的另外一个啊， 嗯， 另外一个领域。刚才谈到的这种信息化呢，是帮着企业哈，去获取一些数据， 嗯， 然后或者是去提升内部的这种沟通和这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效率啊。除此之外，也能够帮助一些企业去建立一些分析他们客户行为模式的模型。 没错 啊，这个领域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有可能想不到，你们的电话通讯记录能够反映出你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某些细节可能就出卖了你。 是这样， 我们请刘鑫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没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客户啊，他是一家小贷的公司，那么他 小贷是 就是这个现金贷、 做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啊，现金贷。那么很多的他会发现啊，在业务运行当中，他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啊，他的客户是需要来找他贷款， 嗯，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他就要分析这个人啊，到底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把这个钱还给我呢？啊，那么这个就实际上是取决于 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就通过这个模型他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到底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把钱还给我，就是通过通话详单。大家去想一下你的通话详单，其实它没有多少数据，只是有你的播出的电话号码或者你接收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通话的时间，什么时间点通的话，通了多长时间话，近六个月来你都给什么样的电话号码，频繁的通话等等，只有这些简单的数据。那么对于人来说，你看到这些数据它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空洞的东西，可是对于机器来说，对于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说，它就有了非常有意义的参考。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你一个通话详单给你提取了500多个特征值。什么叫特征值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经常晚上12点通话，那么我们就认为你在晚上12点通话这个频率过高，你很有可能将来逃单，你是一个逃单率高的人。我这是一个例子啊，因为有的人是经常晚上三点，凌晨三点去通话，那么这种人他的逃单率可能会更高。这只是你的400多个500多个特征值里面的其中之一，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我们会综合考虑你这些选项，最终得出一个评分，评分在700分以上的都是好人，700分以下的都是坏人。最简单的 这个好人和坏人，我们是一个粗略的来， 粗略的， 就是说还钱 的几率， 几率， 对， 是吧？或者说违约的几率， 违约率，对。那就是同样的，我们类似的产品，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支付宝里面有一个芝麻评分，是吧？这种东西其实它是怎么去评价你的呢？它是通过你这个消费的记录，是吧？通过你这个存钱啊、消费啊、跟银行之间的往来，通过这些记录去判断的。而我们呢，通过你通话详单，也能对你有一个判断。也能对你有一个判断。 这个通话详单怎么来的呢？ 这个通话详单是这个客户跟这家贷款公司签订的合约，就是要 open 啊，要开放我自己的通话详单，那么这家贷款公司才有可能去把钱贷给你 啊。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小额贷款公司里去贷钱， 对， 你需要提交一些资料， 没错。 那么其中就包括你的通话详单， 没错 啊，就像我们要提交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啊， 对， 其他的一些信息一样，是吧？ 当然， 要不然的话你就换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没错， 这个意思是吧？ 没错。 所以这个通话详单是一个他自愿的行为， 自愿的行为， 给对方， 嗯， 供对方来研究， 完全是自愿的行为。 然后你们帮着他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为分析的模型， 没错。 那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刚才你说的这个晚上12点频繁通话，3点频繁通话，这个违约率会高呢？ 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的小额贷款公司他自己本身的业务人员，那么他们经过多年的这个沉淀和知识的沉积，他们发现一般凌晨通电话的人，他们可能违约率就会比较高，但具体为什么可能他们也不会研究的过深，但是机器会帮你去研究。然后我们给他建立完这个模型之后，这个模型啊，人工智能模型有一种叫做自学习，叫做机器学习，它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数据量足够大，比如现在是5000个通话详单，未来是10万个通话详单，它会发现啊，也许12点通话记录多的人并不一定逃单率高，而是那个凌晨一点半通话的时间段的人逃单率高。机器来去完善这个模型。那么所谓人工智能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是数据量大很难分析，另外一个是数据可能和最后的结果会发生一些 偏差， 阶段性的啊这种改变。 没错， 关系啊影响会发生改变，所以说机器会及时的有一些调整修正。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结论实际上是这些公司他们之前得出来的，比如说符合这些特征的可能逃单率会比较高一点， 是我们跟他一起来做的， 还是说你们一起来， 我们来一起来做的，就说我们这种行业，包括我们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模型行业，我们一定要深入到企业内部当中去，去了解他的业务，作为他的行业专家，才能帮他提供企业信息化，来帮助他提供这个效率的提升，这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这个其实和传统的这种咨询公司 也有一些交集， 有一些交集， 没错， 是吧？你要深入到这一家企业的业务当中， 没错， 你才能够给他提出一些方案来， 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们的方案是在这个信息化当中， 在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处理当中。 没错，是这样的。 啊，那你们也掌握了不少企业的这个秘密啊。 对，商业秘密我是不便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谈到，就是说你们要进入到各行各业啊，我想说的是这个啊。 是的。 对于你们的这种要求那会很高，因为刚才你最早谈的是这种什么做大宗商品的，对吧？这个呢又是做这种金融的， 对，是这样， 做这个风控的啊， 没错， 嗯，那可能还会面临到其他的一些业务， 没错。 对于你们的这种工作人员来说，能不能够适应得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公司？ 我们公司现在有30多个人， 嗯， 然后我们还在这个很多大学签了这个实训基地，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达到50到60人。 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工种和岗位？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人是既兼具了这个企业咨询能力，又兼具了这个程序设计能力的人。而且我们公司啊，虽然30多人不算太多，有60%的人是工作10年以上经验的。 嗯 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积累，所以我们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了解这个企业的核心业务。 嗯 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会分，有的人擅长金融，有的人擅长粮食行业， 嗯， 有的人擅长医疗，那我们会分到不同的行业去给他做啊，既做企业的内部咨询，我们又做信息化的建设、大数据平台搭建。 嗯，那这个人应该很贵吧？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在天津啊开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嗯，因为天津啊二线城市相对而言，它的这个研发成本还是要比咱们北京要低一些。 哦，业务呢？ 我们的业务主营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在北京。 哦，就是人在天津干活 啊， 业务是面向于其他的地方的。 是的。 那天津这个人工成本比北京这块儿大概是 大概要低了，差不多天津的人工成本是北京的1/2吧。 哦， 嗯， 同样是工程师这块的支出，那就会少很多。 是的，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北京也会有这个分公司。 嗯，那目前你们公司有融资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还没有接受融资，实际上有很多这个投资机构想投我们了。 嗯， 我们不接受投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还是希望啊按照我们自己的这种节奏去往前走。 嗯， 啊我们自己来把控这个公司暂时啊。第二个方向是我们还是希望把这公司的业绩把它业务做得更扩大，尤其我们现在是爆炸性增长，做大数据和 AI 的公司是不多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在爆炸性增长之后我们再引入投资，这样对于大家的利益来说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当时是你一个人投的现金吗？ 对，是一个人投的现金。 哪一年？ 在2016年。 投了多少？ 投了200万。 嗯，在此之前你工作了多少年？ 在此之前工作了13、14年吧。 嗯，好，200万在前3个月还是6个月，项目差点进行不下去了。 对，是的。 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呢？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了。我在这记个扣，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创业者，来自博雅创智的 CEO 创始人刘鑫。刘鑫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16年的时候，刘鑫带着自己工作10多年200多万的积蓄哈， 对，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可是在开创不到3个月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飞单。就是原来答应好的一个项目啊，领导辞职了， 对 啊，也没有钱了，可是已经自己和小伙伴们研发了3个多月了。那个时候你们还接着开锅吗？ 当时有点揭不开锅了，所以当时基本上是把身边的亲戚朋友能借的钱都借遍了，然后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所以当时只能是放弃掉大数据这条路，然后去借一些比如 APP 的项目啊，或者一些这个 OA 的项目，像办公自动化一些简单的项目。 那200万初创资金是怎么花的？用在了哪些地方呢？ 首先场地的费用，然后人员的工资的费用，然后我们这种行业基本上都是人员的工资费用，那它基本上会占我们的所有费用的80%以上。因为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的人员基本上这个工作年龄比较长，他的人员成本也比较高，但是他能干的事情呢，所谓人才难得嘛，人力资源是最难得的一个最好的资源，所以我们不想放弃我们这个好的团队，所以当时我们是就是咬咬牙去过了当时那段特别痛苦的。 一个月这个发工资要发多少钱？ 发工资大概在20-30万吧。20-30万。 房租呢？ 房租是10000块钱左右，不贵啊。 那最惨的时候账面上还剩多少钱？ 最惨的时候账面上应该是负的。 是欠了人家的工资吗？ 对对对，欠了工资啊，但是也没欠多长时间啊，因为我的理念是我自己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员工吃上好饭 啊。 对，所以我当时也是接遍了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过现在还好，我们的业务是越来越多，然后客户呢也越来越认可。 好，那是什么时候出现了转机？刚才你说去给别人做 APP， 做一些这种企业内部的 简单的一些系统 啊，小系统， 对， 挣钱， 对 啊，能缓解多少啊？ 基本上也能持平，基本上也能持平，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这个水平还是在这儿的，所以当我们从一个大数据 AI 的这么一个方向啊，临时的话我们切换一下做一些简单的信息化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 在很短时间之内我们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又接到新的大数据或者 AI 的这种项目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按照我们的这种想法继续去创造我们的产品啊，继续往前走。 好，那那时候的转折内部会有纷争矛盾或者是动摇吗？ 可以，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没有。因为我们的尤其我的两个技术合伙人，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坚定不移的就是跟我站在一起，大家一起去扛这个我公司这个困难的时期啊，我们最终呢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获得了一个好的结果。 那他们是你怎么找来的呢？ 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同事啊，因为我之前是在这个500强的一家这个软件公司，然后去做这个项目总监，他们两个都是当时那家公司的技术总监。 所以你们是一起出来创业的？ 没错，一起出来创业的。 理念还比较的一致。 没错，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外企的工作啊，包括我个人在外企工作了十几年，那么外企一般大企业它也是一些这个流程化规章制度比较重视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呢，它却是一个需要以人为本拥抱变化快速响应的这么一个理念或者企业文化。那么我们从外企出来之后呢，我们很好的就是使用了外企那些好的地方，比如说它的一些好的管理方法，好的一些流程制度，简要的流程制度我们都保留下来了。我们也用外企的一些这种叫标准化的管理代替了我们很多初创企业使用的这种经验式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外企是一种管理层，那么我们用了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手段，但是呢我们又注重了互联网小企业所需要的快速变化，我们用了一些管理的调整，比如说这个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喜欢用的敏捷的开发，敏捷的方式，所谓敏捷就是以人为本拥抱变化的方式。 那你能具体讲一个案例吗？就是在某种事项上面你们原来的那种在外企的管理方法是怎么沿用到现在的？ 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大的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大的平台数据平台的时候，我们去挖取爬取这么多的数据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做的是把这一件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事情把它分解成了 N 多的小阶段，而这个阶段的时间段呢就是两个星期，我们认为两个星期就是一次迭代。在这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应用了外企那些管理手段，比如说计划，比如说监控，比如说代码的整合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手段。然后呢我们每两个星期就产生一次交付物，然后对我们客户进行沟通，这样我们客户能够随时的知道他的未来产品的样子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做信息化的时候经常发现最终用户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用这种外企的好的敏捷的管理的手段，那么我们把一个大的事情拆分成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两个星期非常小的阶段，但是这两个星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做计划该做监控该做收尾经验总结我们全都做，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快速交付快速迭代，让客户得到他想看到的东西。 每一个环节都让客户看一看。 没错， 是吧？你看是你说的不是我要做的呀，哑口无言。那行，那你们接着干吧。 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控制甲方的一个方法。 啊，这个是沿用到了你们现在的公司。 没错，是这样的。 那有哪些是没法沿用的或者说没有办法照搬的？ 就比如说我们需要申请一台电脑或者申请一台机器，那可能在以前的外企的话它需要走 N 多的流程。 什么流程？ 比如说需要走办公自动化流程 OA 的流程， 就在网上要填单子。 对，要填单子，然后要去申请，要去审批，要去问你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配置而不是那个配置等等。 哦，你曾经还为了配置要写个理由吗？ 那当然。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我想要一台这个 8个G 内存的笔记本电脑，但是那么我们全公司基本上 80% 人都是 4个G 内存，那么他就会问你为什么你要 8个G 别人都是 4个G， 那我就要给他讲我为什么 8个G 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了这些沟通环节上。而我们互联网公司的话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做，那么我们马上就去做，没有钱我们借钱也去做。 那你申请一台电脑在原来的公司要多长时间？ 大概要3到5天。 我觉得很快了呀。 那我们认为已经很慢了，我们认为已经很慢了。 因为电脑是你们的武器嘛，是吧？ 对，对于我们这种行业来说电脑就是我们的生命。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非常快，就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都是基本上是只要是合伙人之间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当天就可以去实现这个事情。 哪个电子商务平台能实现当天送货呀？ 当天送货实现不了，但是内部的管理上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快速响应。 好，最快几天到手？ 最快一天啊，京东白天买晚上就到。这几个简单例子。 好，刚才我们说刘鑫他的愿望是让企业提升工作效率啊，让员工少加班啊。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创业公司是老加班。 没错。 你们加班吗？ 我们加班，我们加班。 有没有考虑过弄一个软件，弄一套算法，把你们自己的这个加班时间减少吗？ 我们加班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了让客户的加班更少。是这样的。 那你们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我们工作时间是正常是9点到6点，但基本上我们是9点到9点的工作时间，然后六日的话经常要加班。 996。 对，差不多。而我们这种模式实际上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模式，而是我们整个团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在这个大数据和 AI 爆炸式增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如果你不往前跑得更快一些的话，就很容易被同类的公司给你超越掉，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更何况我们还是希望在1到2年之内再去进行融资的，在那之前我们希望把公司做得越大越强越好。 那从初创到现在哈，你们的这种业务增长有多少？ 我们的业务增长从初创的第一年应该是整个一年的体量也就是在50万以下，到现在应该是接近1000万级。应该我们的时间不长，也就是2年左右吧，应该多一点。 那这个过程当中客户是怎么获取的？ 客户的获取有很多种途径。首先第一点是朋友之间的介绍，尤其是我们的背景都非常好，又是外企，然后呢也做过很多大数据和 AI 的项目，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实力，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平台去获取客户。第二点呢，我本人是这个项目管理的老师，就是专门教这个项目管理这门课程的老师。我也给很多的中国国内的这个大中的企业都做过内训，比如说这个中科软呀、上海来世、中国人保等等，那么他们也会帮我介绍一部分客户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客户的这个拓展，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服务客户不仅仅是为了给他做一个信息化平台，而是我们要给客户提供我们的 add value， 就是我们的附加价值。为什么我们要深入了解他的业务？就是为了能够比他更懂之后，能够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他们公司的产值和利润和效益。那么通过有了这种的良好的合作之后，我们的客户会给我们介绍新的客户。我们会有超过一半的业务量都是来源于老的顾客来给我们介绍的。 就是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老朋友借着给你们介绍新朋友。 没错，是这样的。滚雪球一样的滚得很快。 那刚才你说了，就是老客户的作用占到了一半，在增量当中有一半是老客户介绍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和信息化没关系的事儿吧，我们聊聊人际沟通。 好， 怎么维护跟老客户的关系？ 怎么维护跟老客户关系？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首先，我们有专业的运维团队，就是我们的项目实施之后，我们不是不管了，而是我们会长期的提供有效的服务，7×24小时的服务。我们会给这个老客户，尤其运维项目，会给我们的员工配备手机。那么我们员工之间会这个轮流持有这个手机，然后7×24小时的服务客户。当客户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有问题发生过吗？ 这是一定会有的。任何的信息化项目或者是企业的内部的项目，它都会有问题发生。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咨询项目，这还不是我们自己实施的项目，是其他团队实施的项目。然后当时他们这个系统是非常缓慢，连续2个星期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提交文件，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流的运转，这个信息化的系统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而且这家公司是个集团公司，是非常大的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当时困扰他2个星期之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想到了我之前给他做过其他的项目，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团队去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基本上是24小时的去帮他解决，最终圆满的解决。 后来这个客户获取到了吗？ 这个客户后来他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的项目。是这样。 所以 你看你后面发展的好像还都挺顺的啊。 对，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顺。 那你有危机感吗？ 当然有危机感。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行业里面 BAT 三大巨头，他们不仅做 2B 也做 2C， 也就是他们不仅针对于这个小的这个客户，每一个用户来去做项目，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对这个大型的中大型的企业做 2B 的业务，to business， 给这个公司做业务。那么他们本身有体量的优势，他们也有人员的优势，他们也有成本上的不计成本的这种优势。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他们去竞争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准某一个细分领域，把它做深，把它做到中国最好，这样不容易被它超越或者不容易被它复制。只有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996，实际上是我们也是为了在最快的短的时间之内要做到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最佳，比如说大数据方向的，或者是大数据安全方向，这都是我们的强项。 嗯，然后被他们收购。 如果被他们收购，我们也一定会我一定会跟他们谈，我要占主导权，这个公司我要占主导权。 其实现在很多中小创企业哈， 嗯， 一谈到这个 BAT 就感觉 嗯 又敬畏又期待。是吧？ 是的，是这样的。 敬畏呢，就是生怕他有一天在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把我给灭了。 没错。 期待的是希望他能看上我， 没错， 助我一臂之力。 没错。 嗯， 我认为这种思想我们也存在，我们也存 在， 是这样的。他毕竟有这个这么大的群众的基础，他有这么大的这个不管是公司级别还是用户级别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借着他们的这个基础，我们能走得更好啊。但是呢，也存在着害怕被他们短时间之内复制或者是收购这种情况。 嗯，好，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是的， 客户其实有的时候能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客户。那再来谈谈团队内部的关系。刚才你谈到了团队内部啊，都是这个原来的同事哈。 是， 同事在一起肯定沟通成本会少很多哈。 没错。 那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啊，跟同事创业啊，好的我们刚才也说了，那有哪些是需要注意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到目前这个体量也不全是原来的同事，也有很多新招进来的一些高级的工程师，但是我们在整个在沟通啊做公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企业内部的一个中高层的管理者，但并不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因为做企业你要包括注册啊、财务啊、流水啊、账期啊、招聘啊、合同啊、项目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 totally new 的，都是全新的。那么在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实际上我们几个人，尤其我们三个合伙人之间，还是更多的是一些交流和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以及对外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个人还是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在做企业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会遇到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遇到资金链这个快断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一个项目它能为我们带来未来更大的发展，还有一个项目它能给我们短期之内创造更多的利益价值，我们到底如何去选型？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 CEO 作为公司战略的制定者应该去做的决策，但是我需要我的 COO 和我的 CTO 去辅助我做这些事情。 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红孩子这个案例啊，红孩子后来被苏宁收购了嘛。当时几个合伙人之间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创始人啊他没有负责融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合伙人呢他负责融资，这个资本方呢希望他们啊转型做别的啊，增加一块，那么这个创始人呢还是希望哈按照原来的思路啊来走。最后呢这个间隙就越来越大，隔阂也越来越大啊，最后呢还闹的是不可开交啊，大家的关系破裂了。 对， 你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在你目前的这种团队之间，特别是核心团队之间呢？ 我非常担心的，相对担心的是，我们未来是一定也会走向融资这条道路的。尤其是现在已经有多家的融资单位想再跟我们谈收购我们一部分股份，那么未来我们到底是做一个小而精的企业，还是做一个大而全的企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几位核心创始人之间会有。未来会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相信啊，我个人还是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时间都超过8年的时间，我们还是会将来会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那么 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认为在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市场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多细分领域我们可以做到中国最好，即便我们小，但我们依然可以做小而精的公司。 嗯，好，明年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聊一聊，好不 好？ 好 的，没问题 啊。因为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呢，也一直在做创业回头看的特别策划。 没问题。 很多创业者一年会来我们节目聊一次过去的一年，自己有哪些成长，企业有哪些变化。嗯， 好。 最后还有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问你，当年你是怎么劝你那几个合伙人出来跟你一起干的啊？就是说是创业还是接着来打工啊？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建议？ 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很多人问我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创业还是打工还是因人而异吧，毕竟自己干公司和这个跟公司打工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认为现在的创业者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这种刚毕业或者毕业时间很短的年轻的孩子，那么他们可能很有冲劲，他们有很有优势，他们缺点就是经验比较少，管理能力呢相对差一点，可是他们很愿意去拼搏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没有什么负担。那么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样的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验的创业者。那么我们这类人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管理经验，然后也有一些社会积累，有些社会资源可以为我们这个公司所使用。但是呢这两类实际上我认为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任何时间你决定创业都不晚。当时我给我的两个技术合伙人讲故事啊，把他们拉出来一起创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这有一个特别大特别好的项目，然后如果你们出来的话，你们会见识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你会见识到外面的，这个花花世界指的是外面有不同样业务的这么一个公司，你会有不同样的新鲜的事物的接受，你会能学到新鲜的更多的东西。而如果你们继续在你原来的公司里面去做的话，你已经做到技术总监了，你能不能做到总经理，这个基本上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嗯， 那么为什么咱们不拼一下，而且尤其是我们又掌握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种比较高端前沿的技术，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做一个公司啊？我们先把利益放在一边，我们先把这公司做强做大。只有当你把公司做强做大之后，你的利益，你的那些权力和地位才自己就会找你来。如果我们目光很短浅，我们只是去想短时间之内我们赚多少钱，那么我们未来的十年我们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的话，那么你实际上是一个短视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把他们拉出来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把他们拉出来。他们，我也经常问他们后不后悔，他们都说应该让我早点把他们挖出来。 那你认为当年他们出来是冲谁呢？是冲什么呢？ 我认为主要是冲两点。第一点还是冲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国家对这个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大数据和 AI 这个行业的支持。第二点呢还是冲我。我相信他们是相信我的，相信我的人品，相信我的能力，也相信我们三个人能够合伙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 祝福你们有一个远大的前程。 谢谢。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事业可能也是在这个每一次的打拼和挫折当中越来越壮大，或者是说对于自己公司未来的这种模型，是在这一年或者是又一年的打拼过程当中逐渐的清晰起来啊。 没错。 那 是的。 目前来说，刚才你说业务量也很大是吧？大家的这种心气儿也很齐。 是的。 但是呢，你刚才也谈到你是一个做项目管理的专家。 是的。 那你们公司内部有没有需要提升的，比如说在刚才说的信息化领域里面，或者是在这种沟通领域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这种能力建设上面？ 没错，我们公司也是有很多需要去打拼和打磨和提升的。尤其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程序设计出身，就是所谓的码农出身，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上面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靠了很多的老客户的介绍，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市场这一块还是缺乏的，在销售这一块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专职的销售人员，也没有一个销售的体系。 就是你了 啊。对了，是的，就是我了，这是老板文化嘛。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更大更深的话，还是应该建立一个很好的市场团队，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产品了，我们应该去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那为什么没有呢？ 主要还是因为忙于这个做项目，忙于这个新的自己的领域的拓展，而忽略了这个营销 啊，忙于这把这个项目打磨的，把产品打磨的很好，但是忽略了一些营销，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在2018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开始就是在这方面进行转型。然后内部的话呢，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手段还是比较先进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包括敏捷的管理手段，包括先进的项目管理手段。 所以这一点还挺自信的。 对，我这点是非常自信的。 那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哈，你会在什么时候建立你的销售团队呢？其实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没错。 啊，就是我的主业是什么？ 对。 我在哪些方面要省钱，哪些方面把钱火力都集中到一起。 没错。我认为现在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就是你一个创业公司在你度过了温饱这个阶段之后，你就应该去考虑如何去发展壮大，尤其是互联网行业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在你刚刚达到了一个温饱状态，你没有及时的往上再去走一步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被拍死在沙滩之上。而互联网这个行业呢，我觉得就像一辆列车一样，有的时候呢你应该先跳上这辆列车，然后你再去选择目的地，比你犹犹豫豫的再去纠结于哪个方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列车已经开得远了，你已经赶不上那辆列车了。大家都知道1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炒啊，热炒共享经济 share economy 是吧，热炒这个 O2O， 16年是热炒 VR AR， 17年的时候热炒大数据 AI， 18年热炒区块链。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抓住这个风向，不能够提前预判这个市场的风向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被其他的公司超越，然后很容易就即便我们做到了现在的体量，也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收购吞并或者是击倒。 其实我们也采访到了很多的创业者哈，我感觉刘鑫是比较有危机感的这么一个人。这跟你从小的性格有关系吗？你小时候成绩怎么样？ 我小时候成绩还不错。 是吧？ 是。 你是怕别人超越，永远没有被超越吗？ 没有没有。但是我曾经这个出现过一个重大的挫折，就是在我们高中的高考的时候。我原来一直是就是年级里面的前几名。但是高考的时候考到了300多名。这是一个重大人生的一个挫折嘛，因为高考实际上也是一个分水岭。但是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说，虽然这是一次失败，但未来我们可能会通过努力让自己重新的东山再起。 因为现在被大家很鄙视的一句话来说，当年抛弃你的人现在正在被你抛弃啊。 不能这么说，只是这个志同道合的人还是会走到一起。 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挺好了。你怎么来看待什么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鸡汤？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我们创业也好，就是说你去做公司也好，你去赚钱也好，或者说你安安稳稳的去做一件事情也好，只要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得到自我的内心的满足感，能得到对这个社会能有一定的贡献和价值，能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这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你的价值所在。那么不一定你说你赚多少钱，你做多大的公司，你就是好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说法吧，只不过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在一起做大家想做的事情，这就可以了。 人生有 N 种活法， 没错。 祝大家活得精彩，也希望刘鑫和你的小伙伴们哈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 谢， 谢 谢，感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信心。